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周五，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申请英国大学。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好，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高校将建100个高精尖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成人高考本月30号开始报名，10月27号到28号考试；暑假期间北京动物园加大科普服务密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申报即将启动，按照部署，本市将面向北京高校遴选一批高精尖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力争经过2到3个周期建设，推动北京高校调整和优化学科布局结构，更好地服务于北京4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和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其中央属高校和市属高校将各建设50个左右的高精尖学科，国家双一流整体建设高校每个学校可以申报2到3个，其他央属高校每校可以申报1到2个。市属高校除了已经与央属高校结对共建的学科之外，原则上每校可以申报1到2个。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定在10月27号到28号举行，8月30号即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据了解，北京的成人高考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方式。今年成人高校招生有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专科和专科起点升本科3种，学习形式分业余、函授和脱产3种。今年只有部分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院校还保留少量脱产招生计划。11月12号，考生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成绩。北京动物园是小朋友的最爱，暑假期间动物园加大了科普服务密度，将平时每逢周末才有的动物行为训练和展示增加到暑期每天开展。比如暑期的夜宿动物园夏令营活动，招募7到12岁的小学生走进兽舍后台，与动物近距离的接触，夜游动物园，听各种猛兽鸟类的叫声，观察夜行动物的活动行为，获得独特的体验。周末动物课堂每周招募学龄前儿童，以各种动物为主题讲知识、玩游戏、做手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英国大学申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随时参与留言。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 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近日有媒体报道，为争夺优质生源，英国各大学开出了优厚奖励，其中包括赠送机票、健身房免费会员卡和英超足球联赛门票等等。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2016至2017学年有近10万名中国内地学生注册接受英国高等教育。英国高校为何受中国学生青睐？中国学生最喜欢英国大学的哪些专业？入读英国大学有哪些方式？教育面对面之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研读最新英国留学报告，告诉您英国留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启德教育留学规划师郭雅杰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您好，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节目，说说英国大学的申请哈。那么这几年整体的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情况怎么样？ 这两年来说，整体的英国留学人数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7年上升的这个数额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中间的这个不同阶级的这个留学趋势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个硕士留学，在前年甚至更往前的时候呢，硕士留学能够占比达到80%，然后到75%，然后70%这样子，那这两年呢，就尤其是2017年和2018年这两年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在降的趋势。而咱们本科申请，也就是去英国读本科和这个中学，这个小龄的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高，占比呢能达到从6%到9%、10%这样往上升。 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呢，出去硕士还居多，但是呢已经呈现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 对。 而这个小龄以及读本科的这个申请量现在正在不断的往上走。 对对对，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大家选择硕士比较多呢，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英国的硕士相对于其他国家或者咱们国内，它是一年制的，性价比相对较高一些， 时间短。 对对对，然后它的这个整体费用，如果说学位证拿下来的话，它这个费用呢大概25万到30万，然后这两年如果伦敦地区35万也是足够了，相对来说可能工薪阶层的家庭呢也能负担得起，所以越来越多的学生呢考虑是去硕士，但是减少的原因呢也在于是咱们这两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可能手里面用于家庭的这个教育基金会越来越多，那对于这个低龄的孩子来说呢，出国留学的趋势就必然增大了。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英国的硕士是一年的学制短，其实英国的本科学制也很短，咱们国内本科呢是4年制，对，英国本科是3年，然后英国的这个中学，像高中的话是2年 A level 阶段，那他初中的是 GCSE 也是2年阶段，相对来说都会短一些。但是他这个初中之前还有一个大概3年的一个中学时间，英国大学之前呢是13年，咱们国内大学之前是12年，大学往上之后呢，就整体的3年加1年，咱们国内呢是4年加2年，就时间会相对短一些， 觉得又省得更多了。 对对对， 这是一条。一般我们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家长可能也更多的会考虑一些孩子的安全啊，尤其一些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我想问问这个年龄小的孩子出国现在小到什么程度？ 其实往低了说大可以想象， 大可以想象， 是因为我这边也有见过家长是陪读送孩子出去读幼儿园的， 幼儿园就去国外， 是是是，4岁5岁出去读的也有啊，当然这种是非常少的，然后再有的话，大部分的小龄出去呢都是去读中学，然后也有去读小学这样子， 那么像这么大的孩子如果出去的话又没有陪读啊，比如再大一点吧，我们就说 小学了或者是中学了，那么他们的这个安全啊什么的会有保障吗？ 其实如果这个分两方面，从大环境来说，英国其实它的安全性非常高的，英国是不允许带枪的，就跟咱们国家一样，对，那有些国家呢，带枪也是合法化，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小龄家长选择英国的原因之一，从文化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英国人其实他们从小教育自己的孩子，男生呢就是绅士教育，女生就是淑女教育，所以就算可能我对面这个人有再大的矛盾，但是也不会说从武力上或者是语言的上面进行攻击，更多的是在于我未来我是疏远他不理他，然后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文化上的安全性也会比较高。从小环境上来说，就是学校，孩子送出国了之后，孩子可以选择是寄宿在学校，那他每周末如果要出门也是需要小龄的话，在 GCSE 和这个小龄阶段是需要跟老师报备，甚至是要有这个社监老师带着的。那如果是说在 A-level 就孩子16、17、18岁这个阶段的话，那他出门也是要有结伴，而且也要报告，有家长的批准才可以。相对来说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呢就安全性会高一些。那如果是住在这个寄宿家庭里面，那有寄宿家庭这个监护人来监管，也相对是安全一些，因为每周或者是每天这个寄宿家庭的监护人呢会给这个家长发邮件或者是发信息，告诉家长这孩子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表现怎么样。对， 这也是中国家长会选择让孩子去英国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审查会比较严格。 对对对， 郭老师，和英国院校呢，首先我们得看看自己的财力哈， 对， 那么其他我们必要的一些原则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财力呢属于非学术的部分。一般如果但凡考虑到要留学这样的家庭或者学生呢，肯定已经把财力部分就是做了一个预算了，考虑过了。那其实首要应该考虑的呢还应该是学术部分。那学术的这个因素目前咱们国内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还是重点看排名啊，这个是放在第一位。那排名的话，像英国重点看的是这种英国的大学在世界的排名，这个排名里面呢，那其中还有一些因素是大家现在要重点关注的。除了这个综合的这个排名以外，那咱们所要申的专业，它的专业排名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意味着未来我们毕业了之后就业的情况，或者是说学校给我们推荐工作机会，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关于这个专业的排名或者说学校的排名，它是整个比如说英国它会有一套体系，比如说我出一个排名，出一个专业的排名，还是说有不同的机构我都出排名？那么这时候大家怎么样来筛选？看哪个就是说可以全面了解？ 您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很多家长跟学生在网上搜了或者是说来咨询了之后呢，发现有这么多排名那有的在某一个排名上20，在另一个排名是第8， 对呀， 这差的也太大了。 对，这怎么看呢？ 英国现在我们主要看的呢是 QS 世界排名，比如说像曼彻斯特大学，这个大家比较了解的，那他在 QS 排名呢就是这几年都是稳定在30左右，28 29有30这个样子。那但是往往我们又会看一个叫 Times 排名，这个 Times 排名呢是针对的全英国它所有的大学自己的一个排名，就不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比了。那在 Times 排名上面，这个曼彻斯特大学呢排名的也是20多。那如果说那你世界排名都能达到30，为什么全英国自己的大学你排名还是20多30的样子？因为他们看的因素不一样这个我们综合来看，比如说像 QS 世界排名呢，它主要考察的呢是像各个大学以往历史当中获得过诺贝尔奖有多少人那么每年的这个所做的科研数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否是英国的重点院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罗素集团那么是否是这个它的科研的这个基金是否到位等等这些 对，那像 TIMES 排名的话，它重点看重的呢，基本上像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如何，比如说学生住宿，那它这个住宿的满意度如何啊、再有就是学校它自己的科研力度给到学生的支持是多少， 嗯 啊，对，所以它看重因素是大家需要重点来看看，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排名其实你都是可以看的，但你要知道这个排名他看重的因素是什么，他列出来的那个条件是什么，然后这个排名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两项搁在一块儿，你可能会有一个综合的对某一个大学的评价。 没错没错、那如果是说我也不想查那么多它因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其实可以重点看两个就好了，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QS， 还有一个就是 TIMES 的英国自己本土排名、那 TIMES 里面我们可以重点看它的专业排名。对， 说到专业呢，现在这个英国的专业说是划分的特别的细哈，所以可能在选大学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哈，但如果选专业的时候可能要筛选起来的，要比对自己是不是适合的这样的专业就更麻烦一些了。 没错、没错， 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商科，多少年前这个商科特别的盛行哈，那这个商科比如说和我们在国内理解的那个这个专业，比如是不是就是财会啊，或者是一样的吗？也是不同的呢？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嗯， 咱们国内的大家都说我学的是商科，那基本上主要说的可能是财务会计类。 嗯， 那当然也有管理类，也有的同学算作是商科。那经济类呢，在国内也是算作商科。 嗯， 对，它是跟这个财务会计都是在一个学院的大部分，或者在一个系里面。那在英国来说呢，英国的商科或者是商学院，它这个分的就非常的细了。一般商科呢，英国针对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会计与金融大方向，下属呢专业比如说像银行与金融啊、金融投资啊、会计与金融啊、这样的一些专业。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商业管理类的啊、或者叫商业研究类的都可以。那这里面比如说像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啊、国际商务，这都属于商科的范畴这两类。而我们在国内经常说的经济学，其实在英国它不算做商科范畴。我们经常浏览英国的官网呢，会发现它的经济学不是在它的商学院。 嗯， 对，就很多学生很奇怪，我想出国学经济学，这跟我所说的商科不一样吗？不，确实不一样。因为英国的经济学呢，它其实是在人文社科类的啊。然后它这个经济学跟咱国内不一样的，就是更偏学术性。也就是说它可能实践性没有财会或者管理类的强，它更多的是未来做学术或者做研究做数据报告这一块。 所以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要看好了，不要用我们国内的大学专业去比对哈，英国的一些专业它还是有不同的，会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升商科啊，我能不能我为了去好学校给我升商学院里面最冷的专业、我说亲爱的，有点这个在国内来说是可以这样想，但是其实对于英国人，他们毕竟比较死板，他们对所有的同一个学院或者同一个系的这个分数录取要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可能极个别有学校是说我申会计金融要求88，申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人力资源管理85，但是整体来说它都是一样的。在同一个学院或者同一个大方向下面、你说有没有冷门，这个确实没有、但如果不同的专业方向的话、它确实还是有、像咱们中国申的比较多的这个商科类的、财会类的，这个确实是热门专业。像理工科，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学生，他是在纠结我是申商还是申理，因为他本科专业是土木工程，然后纠结了两个月之后，最后还是确定还是读本专业吧，读土木工程。那虽然这个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大热专业，反而他在硕士毕业之后呢，在英国找到了工作，拿到了工作签证，留在了英国。所以这个其实 给大家一个启示。 对对对，就是英国尤其伦敦，虽然可能经济啊、商科啊、金融啊这一块确实非常的火热，但是你在对比你自己的个人长项的时候或者兴趣点的时候，一定要综合来看，千万不要孤注一掷只考虑热门专业。 所以说呢，还是要看看 适不适合自己，然后这个专业合不合适啊，对自己来说。那现在我想可能去只追逐热门专业的这样的同学可能将来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还是会从比如说自己的兴趣出发。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个矛盾，比如说我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但是这个专业在我就业的时候会不会在薪酬上啊或等等啊会也让我满意。这个现在的同学有没有这样的纠结？ 会。因为现在其实同学们无论是说升硕还是升本，我们整个社会的焦虑性就越来越低龄。所以原来呢是升硕的同学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比如说老师哪个挣钱多， 对， 然后哪个能快速的升职等等。现在其实申请本科升中学的时候跟着家长一起来一样会问这些问题。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就是在跟自己的咨询老师或者在网上搜索信息的时候先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薪资以及升职标准海归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要看自己擅长的，所以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最好是先把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先圈出来几个方向，接下来在这几个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科学的客观，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职业性格能力测试。 对 对，从性格和自己的个人能力上来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测试，出来结果之后呢会有一个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我之前一个学生，他呢自己学的是金融本科，然后在升硕的时候呢他有点想学这个数据统计类，相当于是转专业。对理工化要求很高，那这个孩子呢他就很纠结，说申数据统计类可能学校层次就没那么高了，该怎么办。我说现在我也不好直接让你继续读本专业，还是建议你转，就让他做了一个测试。测评结束之后呢发现他的整个性格包括与同学打交道或者与周围人打交道呢还是偏理工性一些，然后个人能力擅长包括他自己平时做一些小的这个程序啊等等还是很见长的，虽然他平时学校里不学这些，自己在学。所以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一个结合的专业就是金融投资。然后而且是偏数据方向。对这一块的话自己学的也开心，然后另外呢这个学生他申请的学校也确实还不错。因为他文书里面写明了他的擅长方向。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看来所有的专家都不会建议说你把将来你的薪酬放在第一位，专业人士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兴趣爱好和你的能力更适合在哪儿，然后呢去选择你相关的专业，这样才能够走得更长远，是吧？ 没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2019年如果申请英国学校的话，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要准备了？ 如果是考虑2019年明年入学的话呢，其实在今年就应该递出申请了。那针对不同阶段呢不太一样，像咱们从高往低了说，硕士阶段的话每年现在这两年是越来越早的开放时间越来越早。对，就原来呢是9月份普遍开放，现在这两年呢是8月7月，像现在我们是处于8月初的这个状态，已经有20-30所大学开放了。对，这是硕士阶段。 硕士。 针对本科阶段的学生呢其实9月初是 UCAS， 也就是英国的这个高考申请系统，我们俗称叫英国高考申请系统 UCAS， 它9月初开放。也就是说可能在国内或者是说国内的国际中学或者是说国外读这个 A-level 啊或者 IB 这些课程的同学呢是9月初申请。但是针对咱们国内普通的中学的孩子来说呢，他申请英国的本科是需要先申请硕士预科本科预科的。对，本科预科一般开放时间也是在9月初，那个别的本科预科学校呢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开放了明年9月份的申请。 语言就是留学的第一步，你必须要有这个语言基础，然后才能去再说什么学习啊生活啊融入当地的这个。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留学会需要一些语言的考试。 没错。 比如说雅思考试，这个时间大概一般都安排在什么时候？如果学生要准备这一项内容的话应该怎么样来 规划。 在雅思准备这一块要注意，英国呢它跟有一些国家不太一样，因为英国递交申请的时候呢，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是申请时可以不提交雅思。也就是说我拿到 offer 之后，或者叫拿到录取之后呢，我再慢慢补充合格的雅思也是 OK 的。所以在申请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开始准备雅思，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雅思呢它是有一个有效期，也就是说你在入学前的两年内考的雅思成绩是有效的。如果说过早或者是过晚准备雅思，这个都不太合适。过早的话这有效期就过期了，你需要重新考。过晚的话可能考不到这个学校要求的最终雅思成绩。然后这刚才说的这些是针对 本科 和 硕 士 的。 对， 那我在想如果说更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的话，太小的话是不是就不要求语言成绩了？ 对，您说对了。英国的中学呢都没有必要要求这个提供雅思成绩。一般都是只要这个在申请前会有一个内测，也就是俗称的英语笔试，还有英语口语面试。 那就是应该说简单了很多吧。 没错没错。 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就先进行到这儿了。我是杨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幺零七，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整体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从今年5月开始，北京市环保、公安、城管等多部门下沉到街道、乡镇，开展点穴式联合执法，目的在于把脉问诊，帮助街道、乡镇分析影响空气质量的原因，也聚焦攻击点穴，集中执法力量，严厉查处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行为，形成震慑。据了解，点穴式联合执法主要采取环保、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市、区、乡镇三级联合检查的方式，依据热点网络和群众投诉举报的线索，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在协助街道、乡镇把脉问诊、查找原因、督促属地积极整改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并通过媒体曝光，提升环境执法威慑力。点穴式联合执法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主要涉及无环评手续、露天喷漆、微废混存、汽修喷漆间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无粉尘治理设施、废水偷排等违法行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自己